让我们一起打开文化之门。 本节目部分资料由北京市方志馆提供。 声音触摸历史，用电波链接文化。欢迎各位听众朋友在北京时间19:04:44继续停留在北京文艺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打开文化之门，我是赵亮。说这话呀，几天之前啊，10月18号的时候，咱们北京啊又多了一个文化地标啊，可以这样说，在东四四条77号院这个地方，原来呢是咱们东四派出所的办公用地哈、啊。这里啊是出现了一座博物馆，新的博物馆就是东四胡同博物馆，在10月18号开馆了。那么实际上呢，在2015年的时候，东四三到八条就被国家住房建设部和文物局是评为第一批叫做全国历史文化街区之一。那么在三至八条胡同呢，咱们可以找到很多的啊，这个可以说是文化地标了。有很多的这个全国文物保护单位，你像崇礼住宅呀、保全局动作场啊，还有恒昌瑞记啊，等等等等啊。那么在新成立的胡同博物馆当中，这些文化古迹，哎，他们的前世今生，他们的故事会有体现吗？还有呢，就是在修建博物馆的过程当中，又有哪些有趣的故事呢？今天我们就来一起聊一聊刚刚开馆的东四胡同博物馆。今天我们的选题策划人是文杰，欢迎文杰。 大家好。 嗯，还有我们今天节目请到的嘉宾是咱们的老朋友了，是古建筑学家啊，马秉坚老师，欢迎马老师。 大家好。 嗯，欢迎马老师啊。那么提到这个东四胡同博物馆，我还是刚刚听说这件事儿啊，据说这个开馆那天还是很热闹的。 挺热闹的、嗯、 啊。马老师，您是作为这个嘉宾啊，您是开馆当天您是到现场了啊。 对对对。 您先给我们说说，您此前比如他在修建的时候您有去过吗？ 这个我从去年呢、啊、就比较深度的参与了东城和西城的胡同四院的整治，啊、 嗯， 我也去过东四四条， 嗯、 啊， 嗯， 当时那个这个四合院博物馆还没有修建出来，啊，当时可能还是四合院这个派出所在用啊， 嗯， 这个地方我知道，东四现在好的四合院还保留着不少啊，上面包括一些个门上面的砖雕啊，什么东西还挺华丽的啊， 嗯， 这个我印象比较深。 嗯，那今天是请您是请着了啊，看来这个东四博物馆的它的整个的一个修建的过程，包括它今天的所有这个当中历史文化的呈现，那马老师都是比较了解的啊。那这样我们在跟您正式开聊之前呢，咱们还是先给大家抛出一个问题啊，带着这个问题咱们再聊啊。 嗯， 文杰来把我们上半段的问题先来告诉大家。 哎，好，咱们今天说到这个东四的胡同博物馆哈、啊、里面呢有一个展出的物件叫薄凤头，请问这是什么东西呢？ 不是，你再说一遍，这叫什么？ 薄凤头。 薄凤头。哦， 薄凤头啊、 嗯， 咱们老北京啊，我这北京话不标准哈、啊嗯，薄凤头啊、 嗯。薄凤头。 对、 嗯， 请问这是什么东西呢 ？A 是布头 ，B 砖头 ，C 用剩下的木料 ，D 花瓶。 哦、 嗯， 哎呦，这 是什么？ 这在北京话里边属于几级啊？我还真不知道啊，真没听过。 这古建筑学，用词，嗯。 哦，好啊，那北京文艺广播我们的微信平台等待大家来跟我们进行互动啊。如果您答对问题呢，有机会获得由北京文艺广播提供的一份小奖品。好，那这个博物馆啊，究竟是 一个什么样的感觉，究竟是一什么样子啊？文杰是什么时候去的呀？ 我今天上午才去的。 啊，今天上午去的。 今天上午去的。 啊、好啊， 嗯、 您人多吗？今天？ 今天人挺多的， 多 因为正好赶上了三波人来这个， 哦、 这三波团体来参观，然后再加上零零散散的这个市民也去了。 嗯， 啊，咱们一听就知道了。 好， 嗯、 那我们就来听一听文杰的这一段亲临现场的采访，咱们来看一看啊，今天的东四胡同博物馆是一个什么样子。 这是东四四条77号，到了哈，东四胡同博物馆是王蒙先生的题词哈。这是一个红色的广亮大门，我们看到四个门当。早上9点钟啊，很多居民都已经守在了门口等着开馆了。他们当中除了有一些是东四地区的居民，还有很多是附近甚至是从很远的地方赶过来看这个胡同博物馆的。 从那个东方人根儿呢，王府井那边， 安贞桥北打3趟车，听说这要开始了，胡同博物馆看一看老物件，可能现在都没了。 您是？ 哦、是我是朝内， 朝 内 的啊、 哦。 我们那边都拆迁了， 拆了，所以来这儿来看一看这个胡同文化。 我现在住在回龙观，很远。 东四街道办主任张志勇给我们介绍博物馆的概况 啊，一进这个门楼，首先我们是一个广亮大门，那么进了面之后，奔西拐就是一个角头的地穴的门洞，俗称的月亮门。进了月亮门到倒座房，倒座房主要是展示了东四的一些图片，包括北京胡同的形成，包括东四原来是一个什么样的格局。那么出来之后，我们就会进到一个叫印象瓦舍的这么一个地方，因为这是年轻人设计的，所以很有创意感，有老瓦砾有旧瓦砾啊，这种文化的传承。那么出来之后，我们就会走到这二道门，也是我们通过古法来修建的。其实我们的一个门上，现在简称说一马五会，其实修复起来是非常困难的，10多道的工序要进行，我们完全按照古代的这种做法和工艺。那出来之后，我们会看到有老北京的一些北京文化、北京叫卖、北京小吃，你可以通过这个视听的效果可以了解到我们北京的一些文化状态，包括一些图片。那么到了二进院的东厢房，就是我们的一些实物展区了。实物展区可能让你有一些感性认识的同时呢，还得有一些理性的这种传承的思考，因为我们东四胡同博物馆只是我们北京胡同文化的一个索引，一个目录。要想了解我们北京胡同，还得到我们真正的胡同状态中。后面还有一句，我们将来围绕着这个历史文化传承啊，胡同文化来搞一些沙龙座谈。 您正在收听的是打开文化之门。文化之门。 好，刚才我们是跟随着文杰的脚步到了咱们东四胡同博物馆哈。那刚才为你介绍这个博物馆概况的这位老师，他是谁呢？ 他是咱们东四街道办的主任张志勇，他原来也是咱们东城区的一个文委的一位工作人员吧，领导啊。 嗯。 对，他那个中间采访的时候，他有个口误哈，就是那个老瓦砾、旧瓦砾，实际上就是老瓦砾、新瓦砾，就是瓦片儿。它是非常有时尚感的这么一个东西，就是很多年轻人在那儿拍照、 嗯， 也是咱们胡同文化吸引年轻人的一个、 哦、 一个点。 但是你这概况啊介绍的挺好，但是我就觉得这里边蕴藏的内容太丰富 了 啊， 太多了。 咱们就正好从头跟王老师一起，咱盘点盘点 从头 一 起，对。 哎，大家这个可能有更多的人应该是朋友们应该是没有去过啊，因为他刚刚这个开馆，对， 刚开馆。 哎，刚才我听说这是一个，其实它是一个四合院是吧？就咱们这博物馆 对， 是 个三进的四合院。 哦，三进的四合院， 三进的四合院，很标准的啊。 那地方应该还不小喽， 还不小了，在1000多一点 平米， 对， 嗯， 占地1000多平米。 那么说一进这个。先进这个院子是一个广亮大门是吧？ 对， 是一个红色的门。之前那个咱们节目里面马老师曾经跟我们说过啊，说这个广亮门是红的是吧？ 对、 嗯、 然后那个如意门是黑的、嗯、 对、 啊、 对对 然后说有的这个不懂的他改造的时候就弄错了是吧，说如意门也做红色的了， 对对对， 嗯这个您再给我们回溯一下，这是道理在哪儿？ 这个是这样啊，过去呢在封建社会啊，颜色啊，油漆的颜色那是分等级的啊、 嗯、 明这个朱红和明黄这两种颜色在明清时期那是皇家专用的颜色 哦 啊，所以朱红就是那种特别红啊，特别鲜亮那种红， 嗯 像老百姓啊，一般的住的房子，它的这个宅院就是那个宅门，都是灰色、黑色啊，或者是呢，不上油漆，就是木本色， 原木色， 原木色， 原木色。 官员啊，可以是红颜色，但是这种红的或者是绿色，但是这种红的和皇家的红是两码事 啊， 它是暗红的，像铁红啊这种颜色啊。这个后来呢，就是经过民国时期啊，一直后来到建国以后啊，这个传统的这些个好像被人们都遗忘了啊。 嗯， 这个尤其是经过文革的时候，这个颜色呢，也给颜色贴上了标签儿。 哦， 好像都认为红的是好颜色，黑的是坏颜色 啊。 所以这个是一个误区啊。 嗯。 啊，在中国的文化传统当中呢，黑颜色是一个好颜色。 嗯， 因为在五行当中啊，黑色是 水， 水 嘛，是 水呢是财富。 哎， 啊，民间向来把这个水当成财富，所以一般老百姓的房子啊，过去都是黑门， 嗯， 黑框， 嗯， 红对联， 嗯， 上边写黑字， 嗯， 非常漂亮。 嗯， 这次在这个胡同整治的过程当中呢，有几个地方啊，比如说这个鼓楼西大街。他们恢复了四个黑门， 哦， 大家反应都特别好啊， 哦， 确实比红门要有看头，啊，而且呢，过去这黑门贴的对联啊，实际上是一家的家训， 哎，对， 对联是家训， 哦， 啊，所以他是把这对联都固定在门上，不是说每年贴一次，他， 啊， 是刻在门上， 啊，每年贴一次那春联是吧？ 那 要换， 那对， 对，这咱们原来有一期节目做到门联，就是说到了这个对联， 啊， 其实就是刻门上的这个 家训。你像那个诗书传家。 嗯， 是不是？ 嗯， 忠厚传家， 忠厚传家， 这，这个 诗 书 记 事， 诗书记事， 那这就是一种家训吧？ 没错， 是他们倡导的哈，要读书，要做老实人啊，做忠厚人啊。 嗯， 看这马老师的笑容，我觉得这一次的这个监管啊，是吧？马老师挺满意的，是吧？比以前有所进步。 他这次那个建筑，这个四合院的修缮修得很认真的， 嗯， 啊，基本上是。引进了这个文物修缮的理念和做法， 哎， 他们一朝一式的修的， 嗯， 所以这次这个四合院的修缮修得很成功啊， 嗯， 这个进去以后呢，这个过去好多年呢，啊，真北京人呢，啊，实际上已经对北京的纯正的四合院已经没有印象了，因为他们现在住的都是大杂院， 是 院子里的四大乱建，好多房子，庭院都没有了，是吧？ 嗯， 这次呢，看到了真正的四合院是什么样子。 嗯，对，我记得采访的时候，那个志勇主任也说了，说这个咱们这次维修是一个叫做古法维修， 他所谓古法维修就按照原有的那个面貌进行， 恢复性的一个修建， 恢复性修建。 哦，那这个就是。这个跟这个在故宫修文物其实是一个意思，是 一个意思啊。 哎， 虽然说它还不是文物，但是是按照， 嗯， 因为我们是历史街区嘛，是按照文物修缮的这种理念， 哎， 或者某些做法啊，引进了一些理念和做法。 嗯， 这种做法是对的啊， 嗯， 是非常好，非常好。 也就是说，我们到这儿看到的就是过去什么样，今天就是什么样。 对对对， 啊。好，那我们就来听一听啊，这个志勇主任给我们讲讲怎样用古法维修啊来进行的这一部分的工作，而且在这个当中一定也遇到了很多的困难啊，也有很多的故事。来，咱们再来听一段音频。 包括有些柱子已经烂了三分之二了，能不能再墩接，就按照古法制作，就是很难再墩接了。所以在这个只有这种状态我们换新的，就是能保留的叫保留。您看这所有的台阶能是原来的我们就是原来的，所以要留住我们的这种文化的记忆，所以我们采用了这种恢复性修建的这个博物馆啊，我们就突出这个，您进到这儿您什么都不看，本身就是一个原生态的四合院，就是你想了解四合院吗？这就是一个标准的一个三合院，进来就可以看，您可以问，你比如那个瓦头，那是什么？年轻人肯定会说，哎呀，那不是联通的标志吗？其实那是盘长，那是咱们国家的古代文化，联通也是根据咱们国家古代文化来做的，包括它的柱头，你看柱头那个字叫万字不到头，底下那个内檐的那个柱头啊，那个是寿字，你看这都是我们传统的话，包括这彩绘，您看前边这个正帘是富贵牡丹，那边是平平平安安，那边是喜鹊登枝，这边是长寿啊，就是百鸟长寿啊，这种都是有寓意的。 哎呀， 看来这个诸多的细节哈、啊、都是特别的在意哈、啊、要给我们展现当年的这个四合院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景象，而且要是活生生的啊，要是大家在这生活的话是吧，包括各个方面的这些，比如说刚才提到了，我们看到这个很多的比如说这个他说的是这个彩绘啊、 嗯、 还有 图案 、嗯、啊，这都很有讲究。那马老师再给我们讲一讲吧，如果说就是说以今天这个咱们这个博物馆的这个标准咱们来对比一下哈，就是它有哪些地方是能够回到过去了，就是我们今天可以从哪些细节上可以找到就是过去四合院的古法它古在哪儿。 它现在呢是这样，通过这个腾退修缮以后呢，这个四合院呢恢复了原来的面貌。 嗯 啊，它是一个完整的一个三进院子。你比如说进了大门以后，正对面是一个影壁啊，左手啊是一个恢复了一个月亮门。 月亮门、 嗯、月亮门。 过了月亮门以后呢就是第一进院。 嗯， 第一进院的南边呢是临街的倒座房、 嗯、 啊，它的北边呢是垂花门。这个垂花门呢过去就是分隔使那个内宅和外宅的一道门、 哦、 二门、 哦、 啊，过去讲究这个没出嫁的女孩叫大门不出二门不迈， 嗯， 指的二门就是这个垂花门， 就是这垂花门。 为什么它叫二门不迈？因为外院就是垂花门外边是一般的别的访客去可以外人可以进去的地方，进了垂花门就是内宅了。 嗯， 内宅是不许外人进去的。 嗯 啊，所以过去没出嫁的女孩呢是不见外人的， 嗯， 她就在里边啊，出我们里边去活动， 嗯 啊 嗯， 这个大门更不能出了，出嫁以后再说。 哎，对，在这里我想到一个挺有意思的点，就是女孩子啊，你要出门，过去也不是说不能出门，你出去烧香拜佛买个东西什么的，你也可以出去，你要坐轿子，对吧？ 对。 然后你这个轿子 随便出门， 这个轿子你知道要停在哪儿吗？就从外头、 哦、 比如说你从外头回来，你这轿子停在哪儿呢？就停在这垂花门这儿。 啊、停哦、 嗯、就停在这垂花门、哦、然后你怎么走呢？就进入垂花门之后，你就沿着那个抄手游廊回到你的家里。 哦、 嗯，就还是挺有意思的这么一个、 哎、 嗯。 这个 对， 我觉得这也挺憋屈的哈、啊、这个室外空间就是自己家这院子了。 嗯，对，所以院子很重要。 嗯，很重要啊。好啊，那咱们这个接下来啊，这个咱们再来啊，进入到下面的一个部分，就是说这个古法维修啊，这个是我们能够从今天看到整个的这个院子，它是跟过去是基本上就是还原了这样一个规格哈。 对， 我觉得有时间呢，大家可以到咱们这个博物馆，然后呢听听讲解员，哎，这个您可以这看得见摸得着的啊，过去要是住四合院是什么样，今天我们都能看到这个样子，这个是其实真的是一个很难得很难得的哈。嗯，那接下来咱们再来大概说一说吧，咱们还有什么别的这个展区呢？我听到刚才说有很多年轻人都特别愿意在那拍照， 是吧？对，那个叫印象瓦舍，印象瓦舍区，对， 印象瓦舍展区 啊。对，这个博物馆它总共是分五个展区，这、 嗯、 刚刚马老师说那个倒座房那儿是叫做东四印象展区， 哎， 然后出来之后印象瓦舍展区。然后呢到了第二进院，是一边西厢房是文化探访展区，东厢房是文化交流客厅、 嗯、 啊，对，然后后面第三进院就是一个哎，不对，说错了 ，sorry 哈，这个文化探访展区和历史文化实物展区是第二进院，第三进院是文化交流一个多功能厅这样、 哦、 这么一个格局。 哦，那咱们就从这个东四印象展区开始说吧， 嗯， 是吧？这个东四印象展区，这应该就是来展现的就是整个东四这个地方的它的一个历史文化呗，是不是这样的一个感觉？ 嗯、对，嗯、就他，而且他说的其实不仅仅是东四这一个地方了，他很多咱们北京胡同。的一个形象，他在那里头都通过照片来表现出来， 因为 他 是胡同博物馆啊，他不限于东四、啊、 没错没错没错、 哦、 就包括那个刚刚在上节目之前还跟马老师讨论说、哦、这个东富西贵是说的是什么，是不是说东四西四这块就是东富西贵是指的这个意思， 所谓富啊就是有钱、 嗯、 有钱人多就富啊、 嗯、 贵呢就是做官的多 哦 啊，这个说法不一样啊，有说东富西贵的，有说西富东贵的。 嗨 啊，但是有两点是肯定的，叫西富东贵也好，还是东富西贵也好，但是北贫南贱是肯定的。 嚯、 哦，过去北城啊，就是钟鼓楼往北啊， 嗯、 这个那地方穷人比较多， 哦 啊、 劳动人民， 劳动人比较多， 嗯、 就是这个南城呢， 像那个宣武崇文一带，前门外头， 嗯， 那边呢就是过去像唱戏的， 嗯， 什么就是过去叫下九流啊， 嗯， 从事这种行业的比较多。 哎，今天都是黄金地段了， 啊，今天都是 黄金地段， 啊， 对对对对。 那么这个我们说这个，那么东四牌楼，其实我还挺好奇的啊，因为，你要说这个牌楼呢，我今天看到一个博客，他说这个咱们国家特有的啊，就是这个牌楼，这牌楼跟那个西方他们那个凯旋门似的啊。就是啥不啥的就放在道中间呵呵，就一个这个大门啊。我是在我的东北老家呀见到过那个牌坊啊，但是牌楼就是整个在街上的那个牌楼我还是没有见过。而且我看那个照片，我看东四牌楼还挺大的呢，是吧？它这好就是应该是三个门，实际上 啊， 是这样的，是吧？ 它是三间的， 三间， 三间， 哎，应该是这样的哈。 过去因为没有汽车比较少嘛，是吧？ 嗯嗯。 民国时期才有汽车， 嗯， 不像现在，现在你这马路中间放个牌楼是不行了哈。 嗯。 过去主要是行人，顶多有这个马车，是吧？ 嗯。 所以牌楼是没问题，那是一种标志性的建筑啊， 嗯， 像东四这个地方，东四四条街在路口的地方都有。一个路口一座牌楼，叫东四牌楼， 东四牌楼， 四个牌楼。 这东四牌楼的意思其实是东边有四座牌楼，叫做东四牌楼。 东四这个地方，四个路口，四个牌楼， 嗯， 啊，是这个意思。 嗯，这我看到这个说这个东这个牌楼上面它的字啊，就是特别特别的，哎，让人觉得有这样的一个文化综合的这样一个意味。比如说，它这个东牌楼写的是旅人，西牌楼写的是行义。是吧， 嗯， 就是因为说这个地方商贾云集嘛， 嗯， 旅人行义叫希望说做买卖的要童叟无欺，是吧？ 对， 哎，这也是咱们中华传统的价值观的一个写照。 对， 啊，是吧？ 对， 这样，啊， 这大市街上正好有这个四大横，也就是在那儿， 嗯， 他也在注意不断的通过各种手段来教化人民， 教化人民， 嗯， 哎，是， 嗯， 好。那咱们上半段呢，时间快到了，文杰把我们这个问题的答案来告诉大家啊，嗯，到底这个博凤头是个什么东西啊？ 啊，这个我觉得咱们这样，请马老师来解释一下，这是马老师的专业。嗯， 这到底是什么物件儿？ 博凤头啊，它 是 硬山房子，就像咱们这个四合院的房子都是硬山房子。所谓硬山房子呢，就是它是山墙和屋面是直接交在一起的。 哦， 啊， 嗯， 这硬山房子在侧面沿着那个屋檐这个瓦面下边有一溜这个方砖。啊，这个一块一块的， 嗯， 这个通过干摆的方式，挂在那儿的方砖， 嗯， 这个方砖叫薄凤， 嗯， 啊，有叫薄凤的，有叫薄凤的， 薄凤 什么意思呢？我比较赞成这个薄凤的这个称呼， 嗯， 啊，因为那个地方是屋面和墙身呐，交接的地方， 交接的地方，嗯， 如果说不做这种处理， 嗯， 可能里边的砖呐比较烂，就是比较乱吧，就是看着不太舒服。 哦， 它挂上一层方砖以后呢，就把它掩盖住了。 对，而且它上面 起一个美化的作用。 对，是有砖雕的哈，就是雕花的那个， 哎，它是 起到美观。 砖头那一块叫薄凤头。 嗯， 哦， 薄凤的砖头那一块叫 薄凤的这个 薄凤头呢，往往做一些个雕刻 啊， 哦。最常见的雕刻叫什么呢？叫万事如意。 万事如意。 上边有万字。 嗯 啊，有柿子，有如意头， 好， 还有飘带。 好， 啊， 咱们稍事休息， 啊， 哎，咱们一会儿接着聊。 千古难题，中午吃啥？ 嘉禾一品永和大王，满30立减15，只要你有邮储银行 DO 或 BO 卡。 DO 卡我有啊， 在罗森便利店还有半价优惠，还等什么呢？快走啊！ 详询95580，邮储银行北京分行。 要装修，您买好材料，美潮的产品特畅销，华彩漆。中国创造中国漆，情系国人中国风，夸墙你赞墙固，强强联合把这墙面基础做得牢又牢，一刮平一刮就平的好腻子，防水度除味防水有特效，粘瓷宝粘贴瓷砖不脱落，保证牢固质量好，讲信誉重环保，神州足足夸美潮。 美潮 Meco 壮阔东方潮，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 亲历世间传奇，投身伟大实践，

对，应山房子， 应山房子， 这个墙、 那个、 墙身最上边和屋面相交的 那个、 那个、 地方，我们就能知道了啊，那叫博凤头。好，那么咱们接着说啊，接着说，因为咱们还有好几个这个展厅的内容还没跟大家介绍呢哈。那咱们在说之前，还是把下半段的问题来先提出来啊。 哎，好，咱们那个上半段结束之前哈、啊，张亮说了一个，就是咱们那个东四牌楼上写了什么"旅人行义"啊，那个其实那是四牌楼上写的字。然后这就说到了这个，在这个旅人行义这个指导思想指导下的有一个叫四大恒。在清朝末年的时候呀，北京民间流传着一句谚语，叫头戴马聚元，身披瑞福祥，脚踏内联升，腰缠四大恒。那请问这个四大恒说的是什么呢？ A 腰带， B 香囊， C 钱财，选哪一个呢？ 四大恒啊，这个这也是咱们老北京文化当中很重要的一部分啊。 哎，对，商业文化的一部分哈。 哎，对了，四大恒究竟指的是什么？北京文艺广播，我们的微信平台，还是欢迎大家来跟我们互动。这个马聚元的帽子最尊贵，瑞福祥的绸缎最光彩，是吧？ 内 联升 的 鞋 子，最贵， 最贵，最漂亮啊！这四大恒，不知道是什么， 不知道是什么， 听听大家的意见啊！咱们带着问题继续来聊。其实除了这个博凤头啊，刚才我们在这个广告时候，在私下里跟马老师啊又说了好几个专业名词，说的我一愣一愣的啊，这不知道哪是哪啊？文杰是在这个电视剧当中，通过这个电视剧当中的一个情节，找到了一个也是一个专有名词哈，建筑当中的一个地方叫什么？滴水岩下 啊，滴水，滴水，这个，刚刚马老师说它是一个三角形的这么一个东西，然后有圆形的那叫沟头，三角形的那叫滴水。 那个滴水呢，就是屋檐上边，屋檐那地方那个瓦呀，三角形的那个，就是流水沟。最端头的那个是三角形的，那是往下流水的，就那个叫滴水，滴水。这个沟头呢，如果是铜瓦屋面的话呢，那个圆盖儿，圆的瓦盖儿，那个叫沟头，也叫猫头，所以叫沟头滴水或者叫猫头滴水。 对，刚刚说到这什么故事呢？是这样，我在那个二月河他写的这个《雍正王朝》里头有这么一段，说的是一个总督啊，他宴请宾客，然后请了巡抚啊。当然我们知道巡抚的地位比总督是要低一点的。然后总督跟巡抚就吃完饭，吃完饭了之后要走啊。然后巡抚呢，他就是总督得送客呀。总督就说：“哎，您先请。”然后巡抚就，走出来了，就先走了，先走了。但是呢，他不能走到院子里去，他得先在这个滴水岩下站着，等这个总督走出来之后，他才能跟着走。这个呢，也就是体现了咱们这个古代的这个秩序了哈。 表示对他的恭敬啊。 对对对对，走到院子里就表示不尊敬了哈，我就在这滴水这儿等着您啊，咱俩关系好啊，但是呢，您又是我的这个长辈，这个尊长啊。 好，这要是下雨还倒霉啊，还得滴一身水。嗨，好，那还有什么这个建筑上面就是我们说这些专有名词，在刚才说了好几个了，我有点记不清了 啊。 还有什么？ 哎，我觉得咱们可以说说这个脚背，这也是 脚背，对对对对对， 镇馆之宝。 对，这个脚背它是个啥东西嘞？ 它这个博物馆里边啊，他们收集了两个构件啊，这个叫什么呢？就是它是都是用在垂花门上边的啊。这个咱们这个中国的这个四合院垂花门呢，一般的来说是屋面是叫一殿一卷，前面呢是一个三角形的这个屋面啊，上面又能够有正脊，这叫殿，后边呢是个卷棚的屋面，卷棚呢它没有脊，就是一个漫卷过去的啊。这两个屋面有什么差别呢？前面那个带正脊的那个屋面呢，上边是有一根脊檩，拖着的脊檩呢是一根叫瓜柱，叫脊瓜柱，脊瓜柱和脊檩，它脊瓜柱的支撑脊瓜柱的那个东西，那构件叫这个脚背，那个、叫脚背， 那叫脚背。 后沿那个卷棚呢， 卷棚 是两双脊檩，双脊檩呢就有两个 脊 瓜柱，两个脊瓜柱呢也有支撑脊瓜柱的构件，就是连二脚背。正好那个博物馆展出两个构件都有啊，一个是单脚背，一个是连二脚背。 对，它其实就是一个木，它是个木头， 木头构件。 木座，对对，它是个木座。 因为这个脊瓜柱呢，它就是一根这个矮柱子啊，几十公分高，插在那个上边的三架梁上边，所以它稳定性比较差， 这个脚背呢是起一个辅助稳定作用的。 哦， 啊， 那它 但是那个 承重啊，是不是？ 那个构件呢，它就是暴露在。 外边 、 哦、 所以他要做一些装饰、 哦、 啊，做出一种头风的形状啊，荷叶堆的形状啊等等、 哦、 上面有一些雕刻。 好，那文杰是见到这个脚背了是吗？ 我见着了、 哦、 而且 展出呢 展出呢，而且我非常有幸的就听到了他们这个街道工委书记巡连中他的一段介绍。嗯， 好，嗯，那我们来听一听。嗯， 这是在二条我们大扫除的活动中清出来的木质建筑的构件，这是脚背，那是荷叶头，这个都是在我们的那个卷棚上的建筑的木质构件。我们下一步要做一个小的模型，要让大家看到这个脚背和这个荷叶头啊是在什么地方。实际上大家可以看，它是带彩绘带雕刻啊，带的刻的是荷花啊，材质我们后来鉴定了金丝楠木，因为那个宅子又是当时啊一等钟永功福康安的宅子，所以我们断定它是福康安宅上的原来的原构件，也代表了建筑构件200多年的历史，而且它的材质非常珍贵。据这个建筑专家说，用金丝楠的啊，这首先代表它的等级啊，至少王公大臣。另外，这个金丝楠脚背和荷叶堆上带雕工的，又是精中更精美的东西。所以我说，这是镇馆之宝，而且它的很传奇。就是在几年前我们在院内扫除的时候曾经把它清出来过，清出来过当时黑黑的，有一个骑三轮的这个收破烂的，我说您给拉走吧，居民说慢慢看这谁要破烂没人要，当时这个东西就留下了。我们上次大扫除扫出来以后，当时参加大扫除我们郑毅老爷子今年79岁，也是住在我们二条的，原来钟鼓楼这个文保所的这个所长，退休以后也参加我们的劳动，他那天一看这东西是宝贝，后来我们清理出来一看他给断的。 您正在收听的是打开文化之门。文化之门， 哎呀，这个多亏老先生献宝断定。 对，这挺有意思哈，这差点当破烂人收破烂都不要，结果到后来原来发现原来是个宝贝哈， 知识 那应该是清代遗留下来 的， 对，遗留下来的 是个老物件， 知识是生产力是吧，要是不知道这个知识的话，你像我要见着这个啊，我可能觉得它是个什么。 对 说不好啊，这叫脚背哈。刚才我还听你们说叫什么倒挂梅子，这是一个什么，这是一个什么？ 倒挂梅子，它就是一个也是木质的，它就很精美，它没有什么这个实际的用处，就不支撑。它 这 个 倒挂梅子啊， 在哪儿？ 它是四合院里头啊，柱子上边有方，就是廊子里头啊，柱子之间不是有方子吗？方子下边，做的有点像窗格似的那种挺长的，那么高差不多有30-40公分、 哦、 啊，这个整个通间的。 那它为什么叫倒挂梅子？ 因为它是挂在上边的，这个、 就是它上边是那个平的，但底下它可能 它是什么呢？相对于下边这个，下边叫坐凳梅子， 坐凳梅子 啊，下边可以坐人。倒挂梅子上干什么？一个是装饰。另外的话呢，过去人们养鸟啊，可把鸟笼子挂在上边 儿、 哦、啊，听鸟是怎么叫啊？ 哦，对对，一般我看那游廊上啊，经常见到、这个。 对对对，那叫倒挂梅子， 嗯， 啊、是跟窗格似的那种形式啊。 嗯，那它是什么制的呢？就是 木头， 也是木头制、 啊，跟那个窗户是一样的啊。 嗯。好，特别好啊！哎，刚才我还听到这个录音当中有一句话，特别吸引我，说是扫除的时候扫出来的，是吧？ 啊，对对，挺有意思。 扫除时有没有别的宝贝？ 对，咱们可以听一听，我还真采访了一下，听那个志勇主任说， 啊，就是在咱们这个文化街区扫除的时候，还得到了其他的好玩意儿啊！咱们来听一听。 东四街道大扫除2016年就开始了，现在已经100多次了。在大扫除当中，我们就发现了许多留存在胡同当中的一些宝物，你比如说福康安府的那个脊岭下面的金丝楠木的脚背和双脊岭下面的荷叶堆，比如说我们发现的明嘉靖22年的城砖，明嘉靖22年是1543年，离现在已经有475年了，所以这砖都是按理来说都是定了文物级的呀。还有我们居民这次博物馆开馆捐赠的一些家里的祖传的一些老物件，比如我们有一个编钟，这个编钟上就写着中华民国21年5月张国臣制，那么这编钟的鼓上就写到了无金轻而傲浊，无甚大而忽小， 无勤始而善终，什么意思啊？就告诉我们做人不要孤芳自傲、狂妄自大，做事特别是做大事的时候要注重某个细节，特别是要善始善终，这也是我们东四的一个家训。那么为什么放到编钟上写这个？因为编钟是古代的这个礼乐之器，不断的来警醒我们后人做人做事，也是一种对我们的文化的一种传承。这个朱启贤的曾孙今天也来捐赠了，他朱启贤是咱们国家营造学社的创始人，当时大家可能北京人都对梁思成非常的清楚，其实梁思成当时在营造学社是法事组的组长，那么朱启贤是营造学社的社长，所以他的这个曾孙也来了，捐的当时朱老的一双布鞋，还有当时朱老穿的一个衣服。这是老米，古代南新仓，南粮北运的皇家粮仓，是明永乐七年1409年开始建仓，这个皇室吃的粮食都存放在这粮仓，现在界定它是北京市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粮仓。这是我们军捐的老米，就是他祖上是看粮仓的。这个老米实际上在古代也是一种中药，治胃病的。百余年的老米留下来，这次居民也都捐献出来了。 真是让我没想到哈，连米都有100年前的米。 对，这个大扫除我觉得是真值哈，这个 特别值啊。哎呦，这个真没想到，我就知道有一些比如说什么食疗啊、药疗啊，是吧，药膳呀、就是这个可以是对身体有好处的，但是真没想到就是这个大米哈、 碳化的大米，就古代那个中药里头有一位叫焦三仙嘛、是有那个烧焦碳化的麦芽，这个就是、 对那个麦芽说是这个对胃消化。 焦三仙是焦神曲、焦麦芽、和焦 焦山楂， 焦山楂，对对对，叫焦三仙， 焦三仙。 好啊，咱们先别说这吃的啊，我觉得接下来咱们可以说说这个他这个编钟来记载这家训，这个我觉得这真是太棒了哈。因为其实这个编钟平常见的还是不多的，除了在历史博物馆能够见到， 对， 还有就是好像是湖北啊那边的他那个发源地那个地方， 对，出土的， 出土的啊，出土地哈、那个地方能见到，平常是很难见到这个物件，确实比较老了。那咱们要说这个家训的话，其实应该先把我们问题那个答案告诉大家，因为跟这个可以是相关的，是吧？ 相关的，对对对，这个四大横是什么呢？它其实啊，它不是腰带了啊，腰缠四大横不是前头都说帽子啊，说衣服，说鞋子，这底下是不是说该说腰带了？不是哈、他说的腰缠四大横，咱们古代有一句成语叫腰缠万贯嘛，说的不是腰带，是钱财呀。 那四大横指的是什么呢？ 钱财。 这四大横其实这个本源就是四大钱庄啊，恒利、恒和、恒兴、恒源这四大钱庄。那么为什么提到这家训呢？就是这四大钱庄，它就是一个祖籍是浙江的，慈溪的，姓董的这么一家人啊。这个董姓人士在乾隆年间就在这个东四牌楼，在这儿是摆设钱摊儿啊。其实就是有点像这个什么呢？钱庄嘛，就是银行是吧？ 就原来是摆摊儿的，后来人变成银行了。 就是兑换银两啊、铜钱的，逐步的就发展起来了啊。那么在东四牌楼附近就开了我们说这个四大钱庄，它这个四个名字都是很有讲究的，就是四大恒嘛，恒利、恒和、恒兴、恒源，也就是和利源兴加上这个都有的这个恒字，它讲的是叫做和为贵，利为基，兴旺发达，源远流长，永恒于世，这样的一个内涵啊。 对，咱们听众朋友如果感兴趣的话，可以上那个二进院去，但那个东厢房上头有一个牌匾，牌匾上就写的这个用篆字写的这个四大恒的董氏家训，叫仁和情融，就是感情交融那个情融，然后意顺就是意顺，意思比较顺畅，然后是神畅，就神气，神气比较顺畅，就这个人和情融，意顺神畅，也是他们家的家训哈。咱们东四，对对对，咱们东四地区它可能是一个，我以前去采访的时候，我总觉得它是一个特别怎么说呢，是一个中等收入者一个群居的一个地方，所以他们对家训啊、家风啊还是非常看重的。 所以其实你要说的这个家风家训呢，一般来讲啊，你看我们一提到家风，那都是想到就很著名的，什么严氏家训啊，是吧？ 这样的。其实我觉得就是咱中国老百姓啊，民间啊，真的有很多的智慧和文化。 嗯， 可能每个家庭呢，比如说他是干嘛的，比如说他这个是做商人的是吧，他对于后代从上，他也有自己的这个家训是吧？ 对， 这种文化的传承，我觉得虽然说我们整体上或者说是这个显达之人是吧？著名的家训能够流传一世，那对于每一个家庭来说呢，我们也都有自己的这样的一个家族的文化的一个传承，我觉得这个也是咱们中华文明啊，中华文化特别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啊。 对 对 对。 如果今天不是到了咱们这个博物馆，还真不知道还这四大行还这么有这个 文化内涵。 对对，文化的内涵哈。 对对。 而且你看，咱们中国古代一般说这个所谓叫重农抑商吧，是吧？一提到咱什么军事啊、政治啊、历史啊，好像提到经济的东西不是很多啊。最近我还听到一些观点，就是很多事情你当你解不开这套的时候，你用经济学的观点一解，马上你就能读懂了，马上就能读明白了、啊、 利益分析法是吗？ 是吧？对。所以就是这个是一个视角啊，它是因为你不提它，你不在乎它，但是并不等于它的规律不起作用，是吧？对，所以就是今天我们这个社会生活，包括我们的这个改革开放，经济的这个规律是特别特别重要的啊。咱们中国古代也一样是如此啊。那刚才咱们说这个，除了这个编钟啊，这大宝贝啊，这是可得留好了。还有一些这个物品是借展的，是吧？ 嗯， 也给我们说说，比如呢， 它有一些借展的，有一些就是那个大水缸，因为咱们那个东四博物馆，东四胡同博物馆里头很多东西很多，有一些是捐的，但有一些是借的，就是那个不是说捐的哈。他比如说像这个大水缸，摆的这个大水缸，它是通体黑色的，也是雕着花的，荷花啊、狮子头啊这些花纹，说也是祖辈儿、爷爷辈儿用来这个养荷花的。但是我觉得大水缸它放在咱们四合院院子里，是不是还有一个就除了美观之外，还有一个别的功能，就是防火那个功能？ 也有那个。有防火，但是还有一个改善小气候的这么一个作用。 嗯， 就是它特别夏天的时候啊，它里头有水嘛，里边再养点荷花，对这个小气候的改善呢是很有作用。 这个生态环境好一些。 不是有那个有句话嘛，就是天蓬鱼缸 啊， 石榴树， 嗯，老爷肥狗胖丫头， 对， 这太美了，这生活。 对，这东四的地区人民的生活，大概就主要追求的一个点哈，也是这个。 好，那今天我们节目的时间呢差不多了啊，我觉得最后我们可以听一段，这是张志勇老师给我们解读的《红楼梦》跟东四是有密切的关系的，是吧？ 这是他解读的讲的，我觉得挺有意思的，我就分享给大家来。 好，那我们来听上一听。 因为我看不明白地方，它反映的那种景物，但是你随着对北京文化的了解，你看得越来越清晰了。比如他从南方，林黛玉肯定是坐水路过来的，过来之后他是从东往西走，到了荣国府进了那门之后，到了垂花门前边下轿之后进门走抄手游廊。因为这个四平门啊，一般的没有重大活动是不开的，所以尊贵的客人重大的活动才开了。所以像林黛玉那个份儿上，他谈不上给他开，所以他就是走旁边的抄手游廊过。 这个就是张志勇老师给我们说的啊，这个《红楼梦》 他 读出来的啊。好，最后一点点时间了啊，请马老师再给我们说说吧。这个您的理念啊，就是我们怎么样的来建造这个博物馆，能够有体现出咱们博物馆的这个文化气息，好吧？ 好，这个东四胡同博物馆呢，我是在揭幕那天我去了，参加了啊。刚才开头呢，我讲了，就是这个本身这个院子，这个四合院啊，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载体。我觉得这个博物馆也办好了呢，恐怕还要进一步的丰富它的内容。 嗯， 要展现我们过去老北京人生活的场景啊。你比如说，可以拿出三间房，比如说三间正房，里边呢堂屋啊，把该摆的家具把它摆上。 嗯， 你比如说调剂案，八仙桌、太师椅。啊，两侧的呢壁纱橱啊，花罩啊，还包括里边的其他的一些个家具陈设啊，把它布置好了。这本身呢就把过去老北京人的一些个生活场景就展现在